지오리마 지오리마 송나그네 산디 시 第八集嘅今日睇真啲嘅， 使唔使一个每一集回顾啊？上一集讲到边度啊？好似睇美剧咁啊！ 系啊，上一集咧就讲啊沈阳咁啊咸晒啊，咁啊翻酒店瞓一瞓，咁啊第二朝啊再去博多禄嗰两个景点到此一游咁啊。咁啊，其实我哋就 plan 咗有两个地方想去嘅，一个咧就系呢个叫抗美援朝呢个烈士陵园嘅，另外一个咧就叫做九一八士别博物馆嘅。 讲呢个抗美援朝先啦，有嗰个烈士陵园有边啲人，有冇啲名刻咗喺度咧？同呢个靖国神社系咪？ 啊，其实咁嘅，因为我哋就即系听闻呢个蛋炒饭嘅传说，咁啊谂住去验证一下。咁啊， 门口嗰间铺都卖蛋炒饭 嘅。哦，呢、這个阿毛岸英同志啊，佢系咁啊，我哋咁啊搭的士过去啊，截的士咁啊啊！的士佬又唔捻知道有个咁嘅地方。 咁喺中国人唔了解中国历史系好正常嘅。 咁话晒佢哋东北人啦、啊，应该佢哋清楚过我啊。咁啊，仲要即系揸架的士搵嚟搵去，然后要问路又成咁，先知道原来系喺个位置嘅。咁啊，去到咁啊，佢门口咧就好捻柒嘅。咁啊，大大个门牌啊，写住1950-1953。 呢个彭德怀提字嘅啫。 系啦， 唔系真系话。 唔系佢， 我讲笑啫， 关事嘅，屌真系。咁啊，入去啦，咁啊，中间咧又系有碌沟喺度嘅，咁啊又系啲乜捻嘢纪念碑咁上下。 有人提字嘅， 有。唔记得系边沟噶，唔知董必武定乜捻嘢人提字啦。咁啊，走去咁啊，我哋都系耻笑一番啊，即摆埋啲狗屎垃圾 pose 咁样啦。 咁啊，因为嗰阵时都好冻下嘅。 系啦，冇错。咁啊，隔篱咧佢就系有好多嗰啲咁嘅坟头咁啊，都系嗰啲咁啊，英勇为国捐躯，其实都唔知为咩国捐躯噶啦。咁啊嘅烈士咁上下啦， 都好多个下嘅，都几壮观嘅。 系，佢呢个系咩嚟噶嘛？呢、這个系呢个人民志愿军嚟噶嘛？呢个 系啦， 当然打嗰啲仆街一定唔系志愿军啊！要留 意。啊，我哋行过去睇，啊撞捻到有个阿叔，咁啊走嚟挨嚟租我哋，佢又话：，睇你唔似系我哋呢边嘅人喎，咁样。 系冇错。 咁啊，吹下水啦。咁啊，条捻样又话：，啊，你哋咁识啊，嚟呢度啊，又乜又剩啊，咁啊。咁啊，其实好明显系佢都系想开啲强国论坛啊，嗰啲咁嘅款噶啦， 大 V 嚟嘅， 系啦，冇错。咁啊，就喺度同我哋介绍嘅嗰啲咁嘅粉啊，诶、哎，呢、這个就系边个啦，又唔知咩黄继光啊，又乜又剩咁啊，我哋冇个识嘅。 诶、哎，你中学冇读过咩？ 系啦，咁啊，完之后唔系、啊，屌，我哋真系唔捻知啲乜水嚟嘅、啊，咁样，咁啊就觉得我哋呢个 香港嘅历史课比较差。 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咁啊，就非常之热心咁啊，同我哋介绍啊，又乜又剩啦、啊。咁啊，然之后讲下讲下，佢又讲埋自己话咩啊？佢系做公务员嘅，所以佢嘅素质咧就比起一般嘅大陆人好咁样啊。 系、哎、我明白到大陆 人 好 入工 差 啊，入工又爆料见到佢啦，唔使翻工。 哦，佢嗰啲应该都系市 附近嘅啦， 系啊，想嚟得闲就行下咁上下啦。诶、哎，其实嗰一日就咁啱咧，唔知咩 Q 嘢纪念日咁上下嗰啲咁嘅嘢啦。咁啊。讲讲下嗰个阿叔就话，诶嗰度咪北韩领事啊，揸咗架车嚟拜祭咯，吓唔捻系啊？屌啫、啊，我哋又真系见到有架 Benz， 咁然之后仲挂住支北韩嘅旗嘅添， 旗仔个车头嗰度 啦。见到有张成泽， 咁啊，然之后我哋咁啊见到，哇！诶，即刻啊影影影啦，但系影又好捻惊，随时当我哋间谍点捻。 捉你埋你快乐韩 嘅。系啦，冇错。 等你呢个犬拳 啊，咁啊， 诶、哎，你系香港人啊？女拳，诶、哎，女拳。 咁啊，然之后咁啊，我哋走入去佢个入面有个叫做类似嗰啲咁嘅纪念馆咁参观啦。咁、其实嗰个北韩领事咧都入咗去嘅，所以咧就着捻咗灯，好似话平时都好少灯， 会 灯下火 啊咁 样 啦。 系啦，咁啊走去睇下嗰啲咁啊，当年嗰啲咁啊死捻咗啲友嗰啲军服啊，又呢样嗰样啊咁样。 因为睇完之后，你发现真系唔捻打死都冻捻死噶啦。 其实我哋一路系谂住揾阿毛岸英同志嘅即系嗰啲纪念啊，成啊嗰啲咁嘅碑嘅。咁啊，睇下睇下，先发觉原来阿毛岸英同志条尸系喺平壤嘅。 哦，嗰个墓都喺平壤，系啦。 咁就咁做啲咩睇咧？你見到嗰時佢哋喺展示咗 啲 咩 啊？咁啊嗰啲 日志都係屌咩日都係反啲翻去啊，凍得仆街啊！屌嗱， 咁啊通常都係比較正面啲嘅故事啦。咁啊其實都係好撚無撚聊啊，都係比較 黐線。跟住有啲戰利品啊，點樣去搜集佢呢個美帝國主義嘅戰利品？ 即係呢個馬克思將軍都係一個仆街嚟嘅，屌！系咪好似系揾佢打咁？好似好 类似啦，咁上下咁啊，然之后咁啊，睇两睇，其实我哋都花咗唔少时间嘅。咁啊，其实原本咧都打算去埋呢个九一八，即系事变博物馆咁样参观，但系其实冇乜时间，因为我哋个朝头早玩到十二点零钟咧，我哋就要坐高铁走啦，因为坐高铁翻大连都要两个几钟时间。 又翻大连？ 梗系啦，因为我哋机票都喺大连嗰度走。 喺边度跌的？喺边度跌得？又边度起翻身啊？ 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咁啊，出去就截的士。哇！屌你老尾，截捻咗成个钟都系截唔到嘅。 咁 系冇错。 你系截的士到成几点钟咧？ 其实为时十点零钟到啦。 你讲下朝头早。 系啊，系啊。咁啊，然之后截到架的士，我的士佬一听到我哋话啊，去翻呢个唔知太原街嗰头。即系我哋酒店附近嗰度已经喺度鬼杀咁嘈，哎呀咩又剩啊，咁 堵车啦， 类似啦咁样，屌咁啊，然之后叫佢劈低我哋地铁站，咁啊，然之后我哋坐地铁翻去啦，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咁啊收拾翻行李，咁啊搵车搭，即系搵高铁啦，咁我哋睇翻啲班次啊，剩咁样啦。啊，咁啊，其实到最后发觉好似系去沈阳北稳阵啲，因为沈阳北咧系比较多车次嘅。 大站 系啦，因为佢高铁就主要喺沈阳北嗰个站嘅。咁啊，然之后又走过去呢个沈阳北。咁啊，佢又分个卖票嗰个车站咧，系好得意嘅，分两层添嘅。咁啊，楼下嗰层咧，底下嗰层咧，系净系得自动售票机嘅啫。 系， 而系冇坏嘅。 但系因为我哋回乡证，我哋唔敢乱咁嚟，因为如果食咗张回乡证，佢唔知点捻算啊嘛。咁啊，走上面咁啊，排队买飞啦，哇，排捻到閪咁样，咁啊，嗰度都买飞买十九几廿分钟嘅。 系，冇错，跟住我哋就肚饿啦，咁啊去食嘢啦， 喺个车站里边。 系啦，冇错。 咁嗰啲大嘅车站里面都好多嘢可食啦，麦当劳啊、家乡鸡， 都系啲快餐嗰啲嘢啦。咁啊，我哋拣咗间咧， 本来咧就谂住话，不如试下真功夫啊。 真功夫啲蒸饭唔错啊。 系咁啊，但系亦都唔好咁无聊啦，去得东北啊，食广东嘢做乜捻嘢？咁啊，走咗去有一间咁啊，叫马家烧麦，即系烧卖咧，佢哋都系叫烧。收埋 嗰間嘢咧，聲稱自己有百零年歷史噶啦。 咁啊就話係啲乜撚嘢，又穆斯林定乜鳩嘢嗰啲咁樣開嘅，咁啊所以佢嗰啲燒賣咧， 即係呢個穆斯林兄弟會同呢個埃及可能有啲關係。 咁其實啲水餃咁啊，倒啲湯落去咁嘅啫。 唔係佢只係蒸餃多啲咯，因為佢個皮好撚厚嘅。咁啊食完咁其實唔係太夠飽，咁啊之後再隔離嗰檔咁啊買啲乜撚嘢羊肉串。咁啊，等鬼閪咁耐，争啲啊，赶唔捻切。 系冇错，因为有呢、這个吓、不愉快嘅经历啦，之前啊。 系啊，嗱嗱临咁啊，攞捻埋走，咁啊走去，咁啊搭车，咁啊好彩赶得切，咁啊完之后，咁啊搭高铁，咁啊瞓两粒钟，咁啊翻捻到大连，咁啊翻到大连咧，其实为时大概系三点。 其 实 主要翻大连嘅原因就系因为张机票啦，大连走 嘅系。系啦，冇错。咁同埋大连，我哋都有啲地方未去过，咁即系因为之前我哋去嘅咧，都系去旅顺嘅啫。咁啊，其实实际上大连个市内嗰啲观光地点系啦，冇错。咁啊，行一行咁啊，到此一游咁啦。咁啊，落到大连站，咁啊，其实又系似的士好捻难噶啦。咁啊，然之后咁啊，我哋啊坐的士过去呢、这个依家叫做人民广场嘅地方。咁啊，以前咧就叫斯大林广场嘅， 有个斯大林像喺度嘅， 系啦，亦都系阿博士长系拆鸠咗佢嘅， 拆咗个 咁个广场其实几靓下嘅吓。 系啊，因为话佢好似揦住支枪，好似怼捻住市政府咁样样，咁啊觉得风水唔系太老礼，系啦。咁啊，然之后其实都系一片咁嘅草地啦，好大。 咁你去嗰时系嗰个广场系几点钟到咧？ 维时四点零钟到啦。 西洋钟有冇啲阿姨喺度跳嗰啲咁嘅鸠舞咧？ 啊，又冇乜。 冇嘅。系啦，咁广场咧就啲草地就好靓嘅，咁咧就当然系写住切勿。请勿浅踏草地啦。 咁我哋都系乍睇唔到噶嘛，尽情浅踏啦。 尽地浅踏草地啦， 系啦。咁啊，见系好多啲一家大细咁喺度，唔知嬉戏啊，成咁上下噶啦。 喂白鸽啦，咁样啦。 喂下白鸽啊，放下风筝啊，咁啊。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咁啊，四点零钟其实都开始 黄昏嘅 黄昏时候噶啦。咁啊，我哋临走嘅时候咧，又见到诶、有队好似喺市政府嗰度走出嚟咧， 粗出嚟 系啊，粗出嚟，好似嗰啲唔知系 中山广场啲， 唔知系算唔算系义乐队啊，定乜鸠嘢咁啦？咁啊有粗队咁啊武警出嚟啦，咁啊 收旗啊， 系啦收旗，咁但系好卵骑呢嘅，佢后面有一条卵样系便衣嘅，拿住部唔知手机定 MP3 咧喺度播嗰啲音乐， 冇咗嗰啲咁嘅收音机嚟嘅啫，好似系。 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啊，睇佢咁啊收旗，咁啊，因为佢喺呢个斯大林广场中间有一条大嘅马路咧，即系几线行车咁啦。 佢停紧晒啲车度。 系啦，冇错。 一路嗰个咁嘅收旗队一路向前进咧，咁嗰条咁嘅捻样就喺隔篱度攞住。 喺去北京嚟噶嘛？北京我上次早几个礼拜去睇升旗，我都好耐冇去睇个升旗。咁啊，北京睇升旗仲紧正，可以上网 check 个时间了，因为系根据呢个日照时间咧，系隔几日就会早几分钟，而家冬天啊嘛，唔系会迟几分钟，而家冬天啊嘛。咁亦都系喺呢个升旗嘅时候，你唔好谂住你可以喺屋企隔篱望啊，系隔好鸠远噶嘛。跟住一升旗嘅时候就系屌你咪停紧晒两边啲车，冚家铲啲做乜捻嘢 啊？咁啊，我哋相啊影完啦，因为嗰度附近其实都系政府嗰啲咁嘅办公大楼啊，又唔知又法院啊，剩嗰啲咁嘅求求其影下啦，咁啊散水啦。咁啊，然之后谂住离开呢笪地方，点捻知咧？周围系好捻难截车喎，又系。 你放工时间啊嘛，应该 一来放工时间，二来咧嗰度全部系即系嗰啲几线行车嗰啲咁嘅马路嚟。 咁大连比较麻烦，因为大连好多时系有多都系佢嗰个成个交通个设计咧都系比较旧式咧。我去过大连好几次，就系佢嗰时系啲单，我所谓叫单程路啊，即系佢路唔系，即系佢个建设就唔错，但系佢啲路就唔系特别阔嘅。咁啊变咗有时揸车就真系好捻骑咧，点咁全捻部都单程路，咁你点揸喺度兜嚟兜去都唔知系搞乜捻嘢啦，真 系。系啦，咁啊搵捻咗成粒钟嘅的士 啊，急粒几钟啊。 系啦，咁啊到最后，唉， 天都黑埋啦， 都系决定行翻去 好啦。咁我哋周围荡下，唔系、可以搭巴士嘅，咁啊是但搵个巴士站睇下。啊，点捻知好捻多车咧，其实系去到我哋第二个想去嘅地方，即系中山广场。咁啊，然之后咁啊等巴士啊，好捻快有啦。 搭巴士是每位1蚊嘅啫。 咁但係去呢個中山廣場有咩搞咧？你都四點幾鐘就仲去中山廣 場？唔係，其實咧咁嘅，本身即係中山廣場咧，佢係一個圓形咁嘅廣場啦。咁周圍咧有8個咁嘅建築物，咁啊都係當年即係日治時期起嘅建築物啦。咁而家都依然開放， 而家係開放咗出嚟係俾你去觀光。 其實而家通常係即係啲銀行嗰啲辦公地方。咁佢係好得意嘅喎，喺個外牆咧係好多燈飾喺度嘅。 我知佢有啲即係成啲黃色啊、綠色嗰啲燈，搞到好似夜晚黑，好似好靚咁樣。 冇錯，咁其實就特登係攞嗰個夜景嘅啫。咁啊，我哋啊搭巴士過去嗰邊睇啦。咁啊，然之後咁啊。其实几大地方啦，即系包括即系例如话大连，佢有个叫做而家叫做大连宾馆，以前叫大和旅社。咁啊，其实我哋走入去睇，其实原本都因为我哋都未攞我大连嗰晚嘅酒店啊嘛，咁谂住入去住，咁啊原来都好难，即系都已经敷晒噶啦。佢唔贵噶，400多蚊晚咗。 但系有咩特色咧？系啲日式建筑。 一来日式建筑啦，二来佢净系 lobby， 其实都系好捻残旧嘅感觉噶啦，系、啦，非常之重历史感。 但系啲人系咪都着黄？啲人会唔会着呢个和服出嚟？系坐喺呢个 reception 度 咧？已经改咗名叫大连宾馆，应该冇呢支歌仔唱噶啦。咁啊，然之后其他即系例如话中国银行啊、建设银行啊嗰啲咁样都系。 反而呢个地下就系全部都系啲办公机构，就唔会有食肆嘅。 系啦，冇错。 咁啊，即系嗰度夜晚黑旺嘅比较好啦，应该。 但系都几多人客噶，咁啊，几多 OL 啊、剩啊嗰啲咁嘅睇添嘅。 其实唔系好夜嘅，就嗰阵时六点零。 时为5:00-6:00嘅啫，但系天黑捻晒。 所谓夜好夜啊 吓。啲人可以收工，系应该咁样理解啦。 隔篱都有个大剧院嘅，咁可以睇下啲电影啊，咁啊歌剧咁样啊。 系啦，即系其实佢包括就算佢其中一栋建筑物咧，就系大连佢个。大連市嘅咩郵政局咁啦，其實亦都係當年嘅，即係日治時期關東州嘅咩郵政廳咁上下嘅嘢嚟嘅。咁全部咧，依家都係用翻嘅，即係。 但保留得，你講係點樣咧？即係 保留得幾好嘅。 OK。 係啦，咁啊都係又話啲乜撚嘢歷史文化遺產咁上下啦。係。咁啊，影下相，咁啊，然之後咧，咁啊，基本嘅景點我哋都去過啦。咁啊，然之後咧就準備係 翻酒店 check in。 一来翻酒店啦，二来系揾食，同埋最重要一样嘢揾女，系啦。咁啊呢样嘢就留翻下一集，最后一集去讲翻。 即系念念不忘，总有回响啊！呢个真系。 当然啦，最重要嘅目的噶嘛。 OK， 下到下一次再继续。OK， 拜拜。